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自7月27号起，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大批观众。展览将持续到10月31号，建议公众避开暑假高峰期。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地铁1号线周边张贴公示，公示中显示地铁改造及枢纽施工期间，苹果园站将封站，1号线列车在苹果园车站进行折返，古城站作为1号线终点，封站时间预计为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为保证相关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本市交管部门最近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主要涉及中心城区文津街、百万庄南街、三里河南八巷、黄瓜园路、革新南路、新街口7条等路段。从本周的气温来看，京城的白天最高气温也不会超过32摄氏度，今年的中伏有20天，从7月22号到8月10号。这么看来，中伏大部分时间里竟然都是难得的清凉，没有出现蒸煮，也没有烧烤，而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盛夏好光阴。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冬雨跌落最后的一点，便回来这趟残破的苍天。当岁月冬穿手足之间的思念，摸索往事，曲曲绵绵，多年前少声响起的 想你。

剩下几分钟，门外有自由在等你，胸口有空洞在等我，我们说好为彼此保重，挥一挥手送你先走， 和平安宁岁月静好，然而并非全世界都如此，地区战争不断发生，恐袭阴影笼罩着很多的国家，你满满的安全感来自背后站立的中国军人，当你还在酣睡，他们早已出发，无论严寒酷暑，训练从不停歇，离家驻守边疆，默默思念远方。今年九六九，我是亚威。和平年代，我们容易忽略那些默默的牺牲和承担，其实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印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世界公园参加环球风情夏日狂欢季，一带一路的圆梦游世界和环球风情花车大巡游，泰国泼水节，让您狂欢整个假期。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精英爱听榜， 借我借我一双尊严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尊严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目前，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正在构建一套防骗信息系统，今后将从被骗老年人、志愿者、法律工作者等各方面收集骗子信息入库，做成手机可查询的掌上系统。老人及其家属可随时通过手机查询投资公司被举报记录。该系统预计今年年底前正式上线。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建设正在进行中。北京市副市长日前在副中心指出，行政办公区要尽快确定涉及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的装修标准等。凡悬挂有24小时为您服务灯箱的社区警务室，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将有人值守，随时接待市民。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各分局派出所已全面落实社区警务室7×24小时的值班制度，首批700个警务室七月底开始推行这项工作制度。近日，市属国企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截至六月底，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达到6637.7亿元和385.7亿元。 同比增幅分别达到22.7%和40.6%，利润增速远超营收增速的势头显示，北京市属国企以改革促发展，在创新中增效益的持续努力正在开花结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18岁的稚嫩年纪，可能还是爹娘掌心里的宝贝吧，还是校园里的青春年华。然而当他们着上戎装，踏上坚定的步伐，便走进了军营，走进了军旅生涯。在抗洪抢险的惊涛骇浪里，在泥石流淹没的荒凉里，在地震残酷凄怆的满目疮痍里，着橄榄绿的骄傲戎装，着迷彩的意气风发，奋力抗战在第一线。

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踏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天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现在在街上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新车司机都觉得纳闷，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同一辆车不同的人开油好，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想要省油，其实要培养出良好的驾驶习惯。很多朋友都非常享受猛踩油门带来的那种加速的畅快，但不知这样做的时候，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而且急加速会使得轮胎损耗更加严重，还带来扰民的噪音，和获得的那点酸爽劲儿相比，真的是得不偿失。猛然收油，汽车的发动机转速会因为突然的大幅降低，由此产生的牵阻力作用抵消一部分行驶惯性，因此也会带来油耗的增加，且高得惊人。怠速是指发动机保持最低转速的一种工作状态，说的简单点就是发动机出工不出力，汽车在原地不动，但是发动机依然呼呼的烧油，所以怠速停车要比想象中更加费油。长时间怠速就是让发动机长时间处于低转速工况下，活塞气门更容易产生积碳，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怠速不稳等影响到发动机动力性能的不良现象。所以平常用车的时候要减少怠速时间，如果需要长时间停车，最好还是熄火吧。其实大部分车型都有着自己的一个合理胎压，在出厂时他们就已经标注了自己的标准胎压，而且根据季节的不同，胎压也是需要调整的。一般来说，胎压高一点会达到省油的目的，但是会降低车辆的舒适性，胎噪也会大一些。如果是夏季胎压过高的话，还会容易导致爆胎，反之胎压如果过低，油耗会增加，轮胎还容易变形，高速时容易形成驻波效应，也会增加爆胎风险。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只有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达到省油的最佳模式。

灾难降临，他们冲在最前面，面对熊熊烈焰，他们选择逆火而行，面对滔滔洪水，他们用身躯筑起长堤，面对地动山摇，他们用鲜血铺就生命通道，保家卫国，他们绝不含糊，属于我们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当你在沐浴阳光的时候，他们在用生命挡住黑暗。经典969，我是亚威。他们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劳累，只因为我们的一句需要。 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

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君见什么也不说。我知道在收音机前也一定有着很多的从部队退伍回来或者是转业到地方的听众，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你是否会想起曾经在部队里的岁月呢？当年在上大学的第一学期的军训，教官就让我们在那个连唱了一首《军中绿花》。在唱完之后呢，教官有些许的伤感，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歌曲。而当时的我们这些初次离家来到陌生城市离开父母的大男生也受到了感染，很多人的眼里也都闪着泪花。在建军节，这一首《军中绿花》来自于小曾的歌曲送给你。